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，需要的是窗子。一个人面对自我时，需要的是镜子。通过窗子能看见世界的明亮，使用镜子能看见自己的污点。其实，窗子或镜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。你的心明亮，世界就明亮。你的心如窗，就看见了世界。你的心如镜，就关照了自我。